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14号，星期二，农历正月十八。北京晴，8度到-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18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推动党的18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18届中央第11轮巡视回头看问题清单公布。 新一轮重污染天气影响京津冀，各地公布治霾年度目标。 朝鲜宣布成功发射一枚地对地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联合国强烈谴责。 以下是详细内容。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18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昨天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贯彻好党的18届六中全会精神，对顺利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举办研讨班目的是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这个层面把全会精神理解深、理解透，把准则条例各项规定把握精、把握准，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思想到位、行动对标，带动全党贯彻落实，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推动全会精神落到实处。开班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于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 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什么时候全党讲政治，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健康，我们党就风清气正、团结统一、充满生机活力，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反之就弊病丛生、人心涣散、丧失斗志，各种错误思想、错误路线得不到及时纠正，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 习近平指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他强调，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领导同坚持民主集中制是一致的。 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 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要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 党内政治生活要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每个党组织都成为激浊扬清的战斗堡垒，使每个党员都成为扶正去邪的战斗员。 习近平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 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加强自律、慎独慎微，经常对照党章检查自己的言行。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做斗争， 从自己做起，从身边人管起，从最近身的地方构筑起预防和抵制特权的防护网。 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在选人用人上把好方向，守住原则。我们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但执行和落实这项原则主要靠各级领导干部。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一定要坚持公正用权、谨慎用权、依法用权，坚持交往有原则、有界限、有规矩，始终保持清醒，不要被下套，不要不知不觉就一失足成千古恨，要注重自觉主动接受监督。 习近平指出，六中全会通过的准则条例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既指出了病症，也开出了药方，大家要反复学习，反复对照，不能大而化之，囫囵吞枣。 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担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使贯彻准则条例成为每一个党组织、每一名党员的自觉行动。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亲自抓、亲自管，确保贯彻落实不走偏、不走样。要把贯彻执行准则条例列入巡视巡查范围，列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严格落实职级问责，完善抓落实的长效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李克强在主持开班誓时指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上率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加强严格自律，强化责任担当，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好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以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成效，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文章指出，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全局高度深刻阐述了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当前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就是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好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党的十九大召开做好思想政治准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决防止和克服忽视政治、淡化政治、削弱政治的倾向，我们必将汇聚起全面从严治党的强大力量，以推进改革发展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从去年十一月开始，十八届中央第十一轮巡视对27个单位党组织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专项巡视，同时对北京、重庆、广西、甘肃等四个省区市进行回头看。昨天，四个省区市回头看的问题清单集中公布，各省区市均被指贯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新发展理念不到位，存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央广记者侯燕、陈鹏报道。 在反馈中，巡视组组长指出，十八大以来，四个省区市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取得新成效。但是，巡视回头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在向北京市委反馈时，巡视组组长徐令义指出， 党的领导弱化、贯彻看北京首先从政治上看的要求不到位，政治站位不高，担当意识不够强，涉吕秀文案后续处理工作不及时、不公开。 北京还被指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研究具有北京特点的反腐倡廉工作不深。 上轮巡视提出的小官巨腐、干部选拔任用不规范、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问题仍有发生。重庆市选人用人把关不严，一些干部带病提拔，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一些重点领域腐败问题突出，一些领导干部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上轮巡视发现的一些重点问题整改不到位，清除博王思想遗毒不彻底，国企腐败形势依然严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甘肃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担当不够，交通、民航、土地、文化等领域廉洁风险较高，存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搞团团伙伙、超职数配备干部等问题。省直部门党建灯下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上轮巡视指出的落实两个责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等问题整改不到位。广西扶贫脱困存在数据失真、项目不准等问题，部分市县政治生态堪忧。上轮巡视指出的两个责任落实压力层层递减，国土、交通、林业、国企等领域廉洁风险突出，群众身边腐败多发，选人用人不严格，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问题仍有发生。同时，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反馈，并对巡视整改提出明确要求。在对重庆进行反馈时，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江信志指出， 要高度重视中央巡视组反馈的意见，条条要整改，件件有着落，要坚持以下看上，问题表现在下面，根子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做到真认账、真反思、真整改、真负责，确保整改取得扎实成效。 按照要求，巡视整改情况要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开，接受干部群众监督。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适时组织开展监督检查。 昨天，陆军某部大工三连先进事迹报告团在陆军机关举行首场巡回报告会，报告会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系统覆盖陆军部队1400多个分会场同步组织收听收看。央广记者李燕、丁雅涵、李瑞报道。 我们大工三连用讲话精神铸忠诚。 大工三连是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一支英雄部队，战争年代四次荣立大功，和平建设时期被中央军委授予基层建设模范连荣誉称号，近日又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报告会上，大工三连指导员王金龙、士官长张海生、战士陆军杰的母亲刘佳彤、退伍战士李冲、大工三连所在旅政委刘海成从不同侧面讲述了连队用党的创新理论哺育新一代官兵的先进事迹。报告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赢得一阵阵热烈掌声。第65集团军某防空旅某营教导员尹雪亮说，大工三连的先进事迹点燃了官兵们学习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政治热情。 在学习上，我想我们就是要以学习习主席原著为基本方法，以大讨论为基本形式，深入开展我最喜欢习主席一句话活动，就是要始终以学习习主席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在我们信仰上不败、本事上升级、血性上淬火，用习主席讲话精神引航我们的军旅人生路。 据了解，从2月中旬到3月底，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陆军某部大工三连先进事迹报告团赴全军部队做巡回报告，以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兴起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新热潮。 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在推进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中，精细谋划、务实创新、严明纪律，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央广记者雷凯、温超报道。 石泉县城关镇是该县覆盖面积最广、参与选民最多、情况最为复杂的乡镇。城关镇人大主席刘安拉说，他们在把握县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要求的同时，结合选区实际，通过临聘大学生、张贴留言便条和明确联络员等方法，化解选民登记难题。 我们城关镇流动人口接近2万多，主要是在各个社区 就是充分征集他们意见。如果你愿意在我们这选举，我们通过给他乡镇发委派函，在我们这进行选民登记参加选举。我们把这方面把关把得比较严。 针对高山村选区存在部分户在人不在的情况，选举工作组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为有外地参选意向的群众开具选民资格证明，并通过发放选民登记告知书征询选民参选意愿，归纳汇总。在确保该镇每个选区选民登记正确率达到100%的基础上，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风清气正，持和镇人大主席合议。 咱们不但是要经常要提到九严禁十不准的要求，同时还要叫他本人签署承诺书，对外进行张贴。如果发现有贿选的、打电话说情的，就给咱们纪委要报告。 在本次人大换届选举中，石泉县多数选区参选率均在90%以上，参选率较上届提升7个百分点。全县70个大选区和252个小选区成功选举产生了153名县人大代表、562名镇人大代表。当选代表中，一线群众占比大幅提升。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昨天起，京津冀和周边地区迎来新一轮重污染天气过程，目前多地已立下今年的治霾军令状。北京重申今年力争将 PM2.5 浓度控制在60微克每立方米左右。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预报分析员王威介绍， 14号、15号会系统性的转偏南风，包括我们北京和天津等城市都会受到挺大的影响。16号的凌晨，冷空气自北向南会影响到整个京津冀区，可能16号一天基本上就能把河北省和山东省清除的差不多。 在各地陆续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治霾成为北方地区各城市一致的关键词。北京重申了2017系颗粒物年均浓度力争控制在60微克每立方米左右的目标。天津表示将继续关停淘汰落后企业100家，河北则承诺今年 PM2.5 年均浓度要下降6%以上，并明确要求污染严重的市县要制定大气环境质量信息达标、城区工业企业调整退出、散煤治理等规划。环保部大气司司长刘炳江表示，今年将更加关注冬季污染减排。 摆在首位的是错峰生产，要把老百姓采暖的刚需增加的污染排放量通过工业企业的减少来给它压下来，错峰的力度和广度更加明显的增强。 环保部还透露，目前我国已经设置国家、省、市、县4层级5000多个监测站点，并在京津冀及周边区域20多个城市布设超过70个超级站，将有效开展大气污染成因分析和应急措施效果评估。 2017世界广播日主题活动昨天在上海举行，这是该项盛会创办6年来首次在欧洲以外的城市举办。央广记者王于欣、周红报道。 上午9点，2017世界广播日高峰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亚太广播联盟、欧洲广播联盟等国际组织和全球多个国家与地区广播机构的近200位嘉宾代表参会。2017世界广播日以“人人接广播”为主题，如何加快创新发展、实现融合转型，成为了此次论坛上海内外嘉宾关注的议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童刚在致辞中指出，中国高度重视广播事业的发展，中国建起了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广播网，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9%，应急广播体系初步建成。 中国广播媒体努力打造全媒体服务智慧化传播，力求通过高质量内容和个性化服务吸引用户，开拓市场。 无线电领域的专用域名点 Radio 正式启用。亚太广播联盟秘书长贾瓦德·孟塔基， 这非常重要，看到各种各样的沟通方式、传播方式，保护广播，让听众能够和广播进行互联互通，进行互动。 海南省海口市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要求装修从业人员办理2015年国务院已经废除的装饰项目经理证和室内设计师证，引发争议。中国之声昨天播出相关报道后，海口市承诺将马上进行整改，并撤销违规设置门槛的海口市室内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央广记者任梦妍、吴媚苗报道。 庄先生在海口经营装修公司8年，年初 公司工人被告知需要办理相关诚信证书，否则不能入场装修，而获取证书的条件居然是公司要拿得出国家早已废除的装饰项目经理证和室内设计师证。海口市室内装饰装修协会工作人员强调，国务院虽然要求取消这两个资格认证，但是他们这里只要交钱就能拿证。报道播出后，海口市连夜召开新闻发布会，海口市住建局副局长李毅表示，海口市室内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已经被撤销，并将退还违规收取的钱款， 收取的84人培训费用全部全额退还。海口市民政局已对海口市室内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做出撤销登记的处罚决定。住建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存在管理不到位、监督不到位的情形，为此向全社会公开道歉。海口市住建局对监管范围内的所有协会组织全面清理，举一反三，杜绝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海口市副市长任清华表示，原有的诚信体系仍会存在，但将作为保障而非门槛。 这个诚信体系不是一个门槛，双方要求建立成社会的诚信体系一样，仍然会开展，也是为了来引导这个行业里面大家能够有一个自律的健康的发展，回归它服务和保障的这个功能。 新闻动车组，去产能，山西国有煤矿5年内不招聘普通矿工，丽江整顿旅游市场，要求没有下不为例。内蒙古巴彦淖尔中院再审农民收购玉米被判非法经营罪案，请听报道。 随着煤炭企业去产能和转型的要求，山西省在未来5年内原则上国有煤矿一律不新招聘普通矿工，而是从现有人员中进行调剂，没有编制的人员没有渠道支付薪酬，从制度上掐断随意进人的渠道，同时积极探索使用第三方劳务的方式减轻企业负担。山西省副省长、省国资委党委书记王艺新： 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政策，对已经在岗的老员工要尊重历史，认真负责，在进人的总量和结构上要有明确的与产业发展和经济效益相挂钩的约束机制。 央广记者岳旭辉太原报道。 春节黄金周前夕，一名女游客曾经在丽江被打毁容，消息在网络上曝光发酵。云南旅游公安在2月9号依法逮捕了6名犯罪嫌疑人。新春伊始，丽江市召开提高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旅游发展水平工作推进会。丽江市委书记罗杰表示，要整顿旅游市场，要求没有下不为例。 这些事件伤害了游客，伤害了丽江的形象，伤害了丽江的旅游业，要引起我们高度的警醒，我们要感到内疚。 央广记者陈红艳丽江报道。 内蒙古巴彦淖尔农民王立军无证收购玉米，被临河区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最高法认为他的行为不具有刑事处罚的必要性，2016年12月指令巴彦淖尔中院再审此案。庭审中，检察机关认为王立军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建议法院依法改判。 王立军无证照收购经营玉米，违反了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具有行政违法性，但并不具有与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王立军的行为已为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 辩护律师认为，应当宣告王立军无罪，此案择期宣判。央广记者宝音、孙莹、巴彦淖尔报道。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就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派出督查组赴部分省区开展实地专项督查。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昨天安全运抵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计划4月中下旬发射升空。 昨晚9点左右，台湾一辆游览车在台北市南港附近发生翻车事故，造成32人死亡、12人受伤。据了解，游览车上没有大陆游客，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广州近日出台规定，从今年开始，广州市达到法定就业年龄、具有劳动能力但未就业的低保对象，应当参加与身体健康状况相适应的社会公益服务，每人每月累计不少于60小时。 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评论指出，破除个别吃低保者的等靠要思想，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有助于低保制度的公平可持续。 同时这也为低保群体提供了一架走出困境融入社会的扶梯。 最近有媒体报道，山东德州乐陵市铁营镇国防村的21户村民，两年前开始轮流为村里的孤寡瘫痪老人屈文华送饭，从未间断。哪家哪户吃点好的，有啥新鲜的，都惦记着老人，都要给他送一口。 光明日报新闻客户端评论，当前不少基层农村都在大力倡导移风易俗，止住了过度的人情往来和金钱攀比。但接下来该树立什么，倡导什么，国防村这几十户村民的所作所为或许是个不错的表率。 近来个别高校中出现了柔性引进人才的现象，高层次人才与学校签订协议，以该学校为作者单位发表约定数量的学术文章，就可以从学校拿到报酬，个别学校甚至开出了每年20万元的高价。 央广网批评，尽管套用了具有魅惑力的名词柔性引进，仍属不当署名，同时还涉嫌买卖论文。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创新的职责，即使在人才竞争中一时落后，也不能因此就设想通过违规造假弯道超车。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广州菊业信息科技公司、山寨华山医院、安贞医院、阜外医院等几家三甲医院网站，并在页面上附有一家预约挂号平台的二维码，被指误导用户使用其平台进行挂号预约。 新华每日电讯认为，面对山寨官网，呼吁公众睁大双眼只是事倍功半，真正需要擦亮的是监管部门的双眼和相关互联网企业的良心。与其让老百姓成防骗专家，不如让有责任的部门和企业出来走两步。 据朝中社13号报道，朝鲜12号成功发射一枚地对地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现场指导发射。央广记者朱敏、王凯报道。 该导弹被命名为北极星二型。朝中社报道说，此次发射验证了地上发射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还验证了能搭载更高水平核弹头的弹道导弹的制导及躲避拦截性能等。报道强调，考虑到周边国家的安全，发射采用了高角度发射方式。金正恩说，此次发射对于朝鲜的火箭工业发展来说意义深远，实现了从液体燃料到固体燃料的转换。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 朝鲜的行为不仅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协议，还严重威胁到了朝鲜半岛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韩国政府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反对朝鲜违反安理会决定进行有关的发射活动，当前的形势下，有关各方不应做相互刺激可能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的事情，各方都应该保持克制，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 耿爽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将就朝鲜发射导弹一事进行磋商。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朝鲜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声明说，朝鲜领导层必须全面遵守其国际义务，回归无核化道路。 土库曼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13号宣布，现任总统比尔德穆哈梅多夫在12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赢得约97.7%的选票，成功连任总统。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王延新、文琪，主播卫东、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 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北京时间7点整。